系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嘅香港仔。读书我成绩唔系冇，唯一净系识跳舞。 我系陈小 春，最由听当舞池跳到 woman 妹嘅新年会舞，唱歌做戏。唔错， 都唔错。 而家仲有黄大炜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歌，有个老婆，有个仔。我去上半场，几好啊！下半场会系点？相信一定更加精彩。 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活力调频，你也在其中。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轻轻带着书生的凉，点味汤是青梅子的忧伤。听闻最近你要前去洛阳，在心中结一层数就寒霜。 书院先生的我心有神慌，才不是因为你不在课堂，我也只是恰好路过你窗，手带着送你本诗集全堂。 有歌要怎同窗，并不要遗忘，剑下要苍苍，白露要微霜，我才不是文盲，莫笑我荒唐，来不及背老就和你分享。 茶香清香伴着那夜夜曙光，帘帷灯怪下人们热难扛，一封信笺你说想念家乡，顶住了轻轻看卷上学堂。 啦啦啦啦，瑟瑟带着入秋的凉，莲味汤是灯会生活的光。春秋归乡并肩将月而上，却没成想碰见那个同窗。 其中有个姑娘眼睛大又亮，对你说什么前路还漫长，炉火冲破胸膛，血腥的断肠，身着这开丧，她好生漂亮， 上庭埋下一坛醉里酒酿，心心念与你去葬花正常。当初不说最是一味勉强，你天天懂得我所有佯装。啦啦啦啦，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orse and Meg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 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 第二名 Choi Sivan Animal。 As the days fly by, it'll be more than getting through. And time, time, time, we'll build a home for you too. I want you all to myself. Don't leave nothing, nobody else. I am an animal with you. 第一名，吴亦凡 ，Hold Me Down。 日出日落，没不过你眼神，疼你爱你，你就是我心事。每眼发烧之间露出的天真，每个样子都让我为你沉沦。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清晨，未来还要一起数每个年轮。No no no, I really wanna love you down。只要有你在一起 ，All right。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 心随中，人心遗憾。

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那快放不动我的肉，我不必再为你将就。楚楚可怜，看见他的笑脸，看见满城不换的鬼脸，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心情的小面，我们两不相欠。